夏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 有冇搞错？又系咁，成条路俾佢哋啲车拍晒啦，人哋仲使行嘅？呢啲人真系自私嘅。老公啊，响安叫佢哋出嚟洗开啲车啦。 唉，而家都成十点噶啦，响安会嘈住其他人噶，到时人哋报警咪麻烦。 啊，报警咪啱咯，等差人嚟拖走佢哋啲车啊！你估佢哋姓彭嘅大晒啊？ 算啦，话晒都系隔篱邻舍，费事伤和气啦。咁啦。你抱女女翻入屋先，我拍门叫佢哋洗开啲架车啊！吓， 都唔知有冇搞错，死咗个老豆啊，仲咁鬼开心，慢慢招惹啲人翻嚟开 party。 唔好暗暗沉沉啦，行啦，女女瞓着咗噶啦，吓。你翻入屋先啦，我叫你褪车吓。 咦，丁生，是你啊？啱啊，要嚟饮杯酒啊！今天我廿四生日啦。 祝你生日快乐啊，夏小姐啊！我想麻烦你咧，叫人洗开啲架车，因为我架车咧入唔到我嗰边。 哎呀 ，sorry 啊！喂，任泽明、伍剑锋，你快啲洗开啲车啊！阻住人哋啊！ 收到啦。 唔好意思啊，丁先生，我朋友咧即刻会洗开架车噶啦。 唔紧要，唔该晒啊！ 饮杯酒先啦，嗱， 多谢，生日快乐啊！ 多谢。 咁我走啦，你哋玩得开心啲啦 吓。拜拜。 早前咩事啊？边个嚟噶？ 隔篱丁先生咯，佢架车啊入唔到屋啊。 我哋又离谱嘅，啲车乱咁拍。 小心啊，偶然一次啫嘛，唔紧要啦。 都唔系偶然噶啦。记得十一点好晒 van 啦，如果唔系又有人报警啊！ 唉，有啲人咧零舍中意扫兴嘅。 哎呀，想佢哋唔扫兴啊，唔可以叫埋佢哋一齐玩咯，系嘛？ 喂，祖张啊，又饮咗好多酒啊？我仲谂住有啲嘢同你商量添噶。 哎，有乜嘢啊？听下先讲啦。哎，我翻入去啊。 喂，祖张啊！ 由得佢啦，祖心。哥哥有啲醉啊，讲咩佢听唔入耳噶啦。你有事同我商量一样啫。 咁好啦，嚟啊，我哋入厨房坐低慢慢倾。 咖啡啱唔啱啊？ 哦，好啊。点啊，早期，以后有啲咩打算啊？ 今日系我生日喎。 就是因为你今天廿一岁，先乘机同你倾几句啫。 真系扫兴。嗱，咖啡。 唔该。对唔住咯，唔讲啦。 我冇嘢，我都知道你呢一个唐大佬啊，系为我好噶咯。 我几惊你唔知道啊。 阿爸病咗三年，屋企开销又大，而家净系得翻呢间大屋咋。 我知道。 今晚开埋呢个 party 就要卖屋啦， 但系而家啲楼价咁低， 都冇办法噶。我哋又冇现金，祖张话卖咗呢一间屋，佢同我一人一半，佢会做啲小生意， 我嗰半就留翻做嫁妆喎。 难得佢咁识得谂。 你好担心哥哥咧？ 唔系，我关心嘅系你啊。 你对我真系好嘅啫。 喂，我系你哋唐大佬嚟噶，可惜我咧只系教份书，能力有限啦。 哼，副教授都咁谦啊。 你啊，劝下祖章啦，叫饮少啲，玩少啲，同埋赌少啲啊。 你想佢死好过啦。 早期他入咗嚟厨房啊！喂，快啲出去啊！ 咩事啊，任泽明？ 有人揾祖章啊！祖章一知道就喺后门走咗啦。依家嗰个人啊，喺呢度见你啊！ 哦，哼，唔使审啦，一定系隔篱丁太太嫌我哋嘈啦。 我同你出去睇下。 嗯，我哋行咯。 诶，就系呢个男人啊！睇下佢个样啦，好似唔识笑咁噶，因住佢闹你啊！ 得啦，你入去叫佢哋玩细声啲啦。先生你好，你揾边位啊？ 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俊男美女啊！眼前呢对男女，男嘅温文尔雅，好有书卷味；女嘅就清丽可人，好有灵气。 先生，你揾边位啊？ 我叫做郁满堂。我想找彭祖章。 祖章他不在这里，有时找我都一样的，我是他妹妹。 彭小姐你好，这位是？ 这位是我堂大佬彭祖心，彭家现在只剩我们三个了。 那好，那我照直说。 什么事？ 彭小姐，不如你坐下先。 不用了，站在这里就可以了。 彭小姐，你哥哥彭祖章已经将胜利路七号，即系呢间屋出售。由今晚嘅十二点开始，呢间屋嘅业权就系属于我。听朝我嘅律师会嚟同你哋接触。 咩话？ 彭祖章本来仲话俾我知呢间屋已经空置，我随时都可以收屋，所以我今晚顺路嚟睇下，睇下点样装修嘅。估唔到你哋喺度开紧 party。 祖心啊，我想坐低先啊。 嚟嚟嚟，坐低先。邱先生， 我姓邱嘅，嗱呢张我卡片。 邱生啊，呢件事到底系点样嘅？ 你哋唔知嘅咩？ 我哋乜都唔知啊。 哦，咁嘅，一年前彭祖章攞咗遗产之后，就开始豪赌。佢将呢间屋按咗俾华盈财务公司套现，财务公司见佢欠债唔还，于是就将呢间屋卖咗俾我。 祖心，快啲去揾祖章嚟啊！ 你哥哥见到我，佢走咗啦。 咁点算啊？ 对唔住，我个律师听朝早会同你哋交代。我保证今次完全系合法嘅买卖。好啦，唔好意思，打搅晒，我走先，再见。 咁点算啊，祖心？ 唔使贪心嘅，结束咗个 party 先啦。我再周围抄下祖章。呢件事一定要佢翻嚟解决。 嗯。 彭小姐，早晨，我今天正式来收屋的。 早晨啊，郁先生，这位是？ 哦，欧阳律师，这宗买卖他最清楚的了。 早晨啊，彭小姐，这张是我的卡片。我带齐文件来的了。 哦。 你哥哥呢？ 祖心出了去找他回来。 彭祖章在六门俱乐部。 你怎么知道？ 现在得那里肯给他些数而已。 那我哋几时要搬走啊？ 彭小姐，其实应该上个礼拜五就要搬走噶啦。 吓、啊？ 入去啦！你想避到几时啊？依家我哋妹妹都有份噶，要同佢解释啊！ 哎呀，关你咩事啫？彭祖心，唔使你喺度扮好人、啊。 哥哥啊，你做咩饮到咁醉啫？ 我冇怪你啊，你唔好咁啦。你过嚟睇下啲文件，系咪你签名嘅？ 唔使睇啦，系我签嘅，系我赌钱输晒，我将间屋过咗俾财务公司，系我对你唔住，系我对你唔住啊！ 郁先生啊，唔知道你可唔可以通融下咧？ 麻烦你等等啊！ 点啊？ 欧阳 啊？ 点睇 啊？咁啊？咁阿彭小姐，咁啦，一个月啦，已经系最大嘅宽限噶啦。下个月30号之前，请你哋搬走。 多谢你，郁先生。 就系你呢啲奸险小人，食人之危，郁满堂 啊！唔好咁啊！ 边 有 钱 啊？ 唔好意思啊，郁先生。 啊，彭小姐，咁我哋走先，再见。 再见。 唔使谂啦，你搬入嚟我宿舍度住住先啦。 唔使啊，我唔会连累你嘅。我去美国，琪琪，你唔记得啦？我哋系喺美国出世，我哋有美国护照噶。 咁又点啫？美国政府会养我哋一世咩？ 我打算翻美国从军啊。 咩话？ 太平盛世当兵啊，最好噶啦，有食有住，仲有大把时间俾我静思己过添。 咁你去美国行下都好嘅，你自己要小心啲啊！ 话唔定有个又有钱又靓又风流嘅寡妇睇中我，愿意照顾我一世添啊！ 我话真系服咗你、啊。 诶，好啦好啦，我而家去订机票啦吓。诶， 真系难得佢咧可以咁乐观，一走了之，留低个烂摊子俾你收拾。 算啦，佢留喺度都帮唔到啲乜嘢嘅。他始终是我最小的哥哥嘛。 小姐，估唔到我哋咁快又见面啦，唔知有咩事咧？ 冇乜嘢，今日咁啱经过，顺便嚟探下你啫嘛。原来郁先生系做股票生意噶？ 系啊，喺网上买卖，唔使经中间人嘅。 哦，好先进、啊。 嗯哼，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嘅。 悭翻啲时间做咩啊？ 叹翻杯茶咯。啊，系啦，听讲你哥哥离开咗香港。 是啊，他昨天上机啊。 嗯，彭小姐，你真的很难得。 多谢你赞我啊。啊，是啦，我想郁生帮我买一沓慈善奖券啊，是社区中心筹建老人院的。嗱，郁生。 哦，好啊。咦，抽奖日期是去年的。彭祖奇分明借啲衣裳嚟见我，唔通想我将宽限期延迟啲至收楼？彭小姐，奖券我要晒佢，将支票你收咗佢。 哦，咁我哋老人院啲公公婆婆多谢你啊。 唔使客气。 啊，剩12点噶啦，够钟食晏噶啦。 哦，系噃。彭小姐，唔知想唔想面同我一齐食晏咧？ 好啊。咁我要推咗我啲朋友先。 嗯，不如我哋去美国会所食啊。 好啊。 嗯。 咦？咩事啊？ 入嚟啊！咩事啊，钟？ 啊，郁生啊！ 吓？ 郁生。 睇新闻。 郁生啊，我哋唔系食晏咩？ 郁生佢行唔开啊！台湾大地震，尼克特制7.8级大地震。 哦。咁我走先啦。麻烦你等郁生得闲嗰阵同佢讲声啊！ 好好好，对唔住啊，失陪。 哦，黑起上嚟真系头头碰着黑啊，又会咁啱地震嘅。 小姐，多谢你仲肯俾机会等我请你食饭。 唔好咁讲，突发嘅事冇人会预知噶嘛。你哋做金融，对呢啲天灾特别敏感噶 嗬？系啊，我哋公司喺东南亚嗰边投资好重，所以要即刻处理。咁样震一震，当地嘅股市唔见咗三分之一噶啦。 吓，咁点算啊？ 我哋公司咧一向比较稳健，可以支撑到嘅。咦，啲家私咧？ 卖晒啦，但求有人搬走就算咯。 早知我唔买呢间屋啦。 你唔买，一样咪有第二个人买。放心啦，我会准时搬走噶啦。 吓、啊，搬去边啊？ 梗系唔会咩好地方啦。而家系得呢一张梳化冇人要噶咋，我打算搬埋佢走啊。张梳化系我妈嘅遗物嚟噶。 早期，你仲记唔记得我？ 你 唔记得啦？ 应该未见过你、啊，不过我好少会唔记得人哋个样噶。 你见过噶，不过嗰阵时你好细，只系得两岁。 我哋见过。 系啊，嗰阵时我十五岁，手长脚长，衣不称身。我跟埋妈咪嚟见工，嗰阵时人人都请菲佣，我阿妈又四十几岁，好彩有人介绍嚟呢度打工。我记得好清楚，胜利路七号。 是几时啊？ 1981年。 你搞错了，是另外一家人啊。八、啊、一年我哋仲在美国旧金山，都未翻嚟。 唔是你？我明明记得屋主一个细路女，佢对眼好大，成个公仔咁噶。 有乜出奇啫？胜利路每家每户嘅细路仔都打扮到好似公仔咁噶啦。 吓、啊？ 你有冇小朋友啊？ 我未结婚嘅。 哦，记唔记得嗰家人姓乜噶？ 唔记得啦。我妈妈喺度打咗大半年工，后来就去咗工厂度做嘢。但系我记得佢话个侍头对佢好好噶。 系另外一户好心人啊。 今年我系想翻嚟呢一头买屋，有经纪同我介绍呢间屋，我一听到呢个地址就即刻决定买啦。 伯母知道一定会好开心啫。 佢唔喺度啦。 啊，唔好意思啊。 睇嚟我三十几岁人依然唔惯做孤儿，我好挂住我妈妈嘅。 我明白你嘅感受嘅，系咧。既然你得一个人，咁唔使住咁大间屋噶。你准备结婚啊？ 唔系，我只系想开 party。 你中意跳舞噶？ 唔系，我中意见到人哋开心，感染嗰份喜悦。 哦。唔系我、啊， 咁咪系我咯。我今日到而家仲未食过嘢啊！ 哦，咁啊，我哋去食饭啦。 好啊。 早期啊，你成晚去咗边啊？担心死我啦！ 哦，早心啊，你揾过我咩？我头先出咗去食饭啫嘛。 食咁耐嘅？ 你揾我有事啊？ 早将有冇打电话翻嚟啊？ 冇啊，不过啲钱使晒，佢就一定会揾我哋噶啦。 咁落去唔系办法喎、 啊。但系我都冇办法逼佢改过噶。 早期啊，佢唔系你嘅包袱嚟噶。 佢系我个哥啊，我唔觉得系负累啊。 唉，你真系太过中佢啦！ 你揾我有事啊？ 大学嗰边咧，请图书馆助理啊，你系应征啊？ 迟啲算咯。 我都知道你冇兴趣咧，做呢啲咁嘅小白领噶啦。不过早期啊，你真系要的起心肝揾份工作噶。 怕咩啫？我仲有你啊嘛，我下半世可以靠你啊嘛。 会咩？我哋两兄妹一向都好啱倾嘅，我就冇所谓啊，只不过留你唔住啫。 我仲有边度去？ 靓嘅女仔咧，永远有出路嘅。 王泽森、李于明、叶成浩、尹艺文，佢哋都冇嚟揾我咯。 以前我见佢哋喺偏厅嗰度咧，等你成个下昼。唉，我都等佢哋可怜啦。 祖森啊，彭祖奇而家已经系负资产啦，边个仲敢嚟揾我啊？ 真系现实啊！ 又唔系个个都系咁嘅。郁先生对我好好啊。 边个话？ 郁满堂啊。 佢年纪大咗啲噃。 唔系呀，36岁啫嘛。佢嘅人比较沉实，唔识得氹人开心啫。 乜你同佢好熟嘅咩？好似好了解佢咁样噃。 唔系呀，唔讲啦，我好眼瞓啊，等我瞓醒先倾啦吓，系咁啦，拜拜。 啊，又会咁奇怪嘅？早期分明系帮住郁满堂，点解会咁嘅咧？郁生，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添。 我唔紧要，你上紧堂，等一阵冇所谓。 揾我有紧要事。 系，我想同你倾下早期嘅问题。 你放心啦，早期会暂时搬入嚟我宿舍嘅，下个月1号一定可以准时交间屋俾你嘅。 咁嘅，我打算装修过间屋，然后我想早期搬翻去住。 吓？ 禅第一回，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朱妙兰、罗伟亮、翟耀辉、郑希辉、傅清伟、曾志豪、莫家驹、黄祖蓝、蔡浩良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